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今日我哋请咗牛医生， 都系阿上一集嘅 系锁匙二。 咁咧，头先讲个锁匙咧，就最近咧，我好辛苦啊，日日都翻好长工，但我就睇到咗体会，啲病人嘅无理啊， 点解咁样辛苦 嘅？系因为好多配合嘅嘢啊，啲人唔翻工又要我做埋咁样啦。 哇，系咪出多份 啊？出佢老母咯。个老板娘就飞捻咗唔知边捻度啦，唔知啊。 个老板娘飞捻咗非洲飞 系，咁咧就一个人做两个人嘅嘢，咁咧就好呢啲题外话，但系想讲下即系啲病人咧而家点样啦。咁咧就而家好多医疗卡噶，医疗卡嗰啲病人咧就即系 唔好无理嗰个医疗卡 穷，因为佢穷啊，但系要求多多咁啲，咁所以 啊。唔系啊，佢觉得买嗰阵时好捻尊贵嘅，因为买医疗卡俾佢嗰个人话你张卡好捻 有钱系打捻晒，即系有钱嗰啲人佢哋可以打捻晒，我会对嗰啲人卑躬屈膝多啲，但系对呢啲人自以为是嗰啲人。咁入到嚟咩都有嘅，话说有一个咧就入到嚟，又话要咁，又话要咁，即系呢度嗰度唔舒服，嗰度又唔舒服，讲完一大轮啦，咁啊重复又重复，咁讲嚟讲去都系冇个 point， 咁你同佢讲啦，你话冇嘢噶啦，嗱医好咗你，俾啲药俾你食啦，出啦，诸如此类啦，根本就冇咩，佢又重复咗讲啲嘢， 唔系佢究竟想要啲咩先？ 嗱，咁我想问嘅，你想点样嚟就 系 冇嘢嘅都系。 佢玩嘢， 即係第一類人係咁啦。呢排談啲鎖匙，第二樣嘢就係有啲病人咧，就入到嚟咧，就其實就冇乜嘢嘅表面， 但係其實俾人打喺度內傷嘔血嘅。 係啦，佢其實咧就係有啲你想嗰啲嘢達到唔到佢嗰啲咧，咁佢就唔走嘅。 边啲啊？ 譬如攞病假嗰啲啦，吓有啲。 唔系最捻过分，一攞三日。 系啊，同埋你知啦，有阵时你医院啲同事走埋嚟咧， 系 阿牛医生啊咧，而家啲病假点计啊？ 唔系你咪同佢讲咯，我开一年俾你啊，仆街！我直头话你生 cancer 或者啲药资啊， 真系唔想俾嘅。真係唔想俾錢嘅，都有。我話唔好意思啊，而家 同搶冇分別， 冇分別嘅。我話俾你聽，唔好搶 啊！哎呀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，揞住 個袋。 屌個老母，好撚多！我話俾你聽，我哋做呢行嗰啲閪佬好撚多。 係 乜撚嘢都要免費？屌你個咩？唔知係咪呢行啲人出糧出唔夠咧？定嗰啲假錢？ 而家我哋做醫生做到咧，要點咧？思前顧後，左諗右度。佢入到嚟，你仲要問佢點啊？今日有冇翻工啊？ 系 辛唔辛苦，翻唔翻到工？ 唔系，佢觉得 你仲要问埋佢，问埋要唔要病假？ 我觉得你唔系做医生，你做紧保姆。 系啊，真真噶，仲要问完之后，仲要唔要收据啊？ 要唔要奶閪啊？ 系啊，佢就话收据要嚟做乜嘢噶？问翻你， 仲有收据要嚟食嘅，点 啊？我就话 抄送嘅。 我话如果你有得 cam 钱就 cam 啦，冇啊咁样，俾定嚟啊！今日有个閪人又系啊，真系劲！睇完之后啦，就话咩唔舒服咁啊，咁啲嘢。我话好啦，咁你出去等啦。咁 佢冇問你出去邊度睇？ 我有嘅陣時， 你咪話俾佢聽，你喺第四格階磚隔離嗰第三格階磚企撚定喺度等啊！ 我算我做嗰度好雜嘅啫，咁咧對門咧寫住我名噶， 係 邊度入啊？有啲病喺而啫，咩登記就邊度入啊？ 你係有地道 啦。咁啊，姑娘有幾句説話，其實都幾問。呢啲係我哋啲內行內職業嘅問題，但係大家出面可能感覺唔到。 啊， 醫生到未啊？要等幾耐啊？等幾多個啊？诶，诸如此类啦，有冇话揿卡啊、俾钱嗰啲乜嘢嘅？ 系， 跟住医生喺边度啊？ 系， 咁入咗去之后咧， 火星嗰度， 入咗去，跟住咧有啲嘢咁啊，哇，咁窄嘅，咁样有啲啊，跟住我话随便坐，唔好喺地方剪啫。哎呀，好窄啊，咁样 你话系啊？后边嗰度有个会所噶，屌你，你只要咧个阿 top up 你而家嘅价钱咧，你就去后边嗰度睇第二个医生 嘅。咁咧，今日呢个八婆咧就嚟睇医生啦。咁以往唔系揸医疗卡，揸医疗卡就揸医疗卡仲衰添。 系 佢睇完之后我话你需唔需要病假？即系我最问佢。 系 我攞咗呢一个annual leave 啊，即系嗰啲普通嘅年假。 系 咁好啦，我唔使俾你。不过你照开啊，听我有冇得换咯。 咁你讲嚟做咩撚嘢啊？你讲个直接答案俾我听，你要定要啊，大佬。 我就讲一句，不过你照俾我听，我有冇得换咯？我唔知有冇得换嘅。 系 。我话我成日话唔好意思啊，如果你真系好肯定有得要，你先出声，我想写俾你。我唔系立乱写呢啲嘢俾你，系为你换。 系 。即系我忍唔忍住要屌啦。 屌你老味，你咁嘅狗閪啊！ 有啲病人咧，嗱，而家越讲啊越多。 系 。我系咪伤风定感冒啊？唔系，佢啲唔系咁讲嘅，佢话。 我唔係感冒啊， 唔係 有啲攰。我話唔係，你唔係 感冒，你生 cancer。 唔係感冒，唔係喎，我周身攰奶奶咩喎？咁我唔係感冒係乜嘢？你話俾我聽，即係咁樣。 你話你唔行欠屌咯？你話你最緊要係咩呢？你欠屌啊！你個屎不窿嗰度插條撚啊得㗎啦！ 就話唔係感冒，唔係咁啊，啲病徵唔係咁樣嘅。跟住先講咩？ 講咩？ 係咩？你吹啊！即係佢講一句咁嘅説話係咩？咁你話係啊。跟住佢啊，呆撚咗唔撚出聲。我話咁你出去邊等等女都唔撚走嘅喎。 咁佢想做咩？ 唔撚知想乜？ 咁佢想老笠。 但係我真係咧咁樣呢度好痛，嗰度好痛。 你係感冒感冒 感冒感冒，即係我而家咧發覺我唔應該同人哋鬥嘴 啊！屌佢話， 佢就講一句係咪感冒？ 係都係 差唔多係出去等女。哦好啊咁啊， 咁啊生 cancer， 你生 cancer， 有啲 絕症啊， 有啲啊就需要我係咪感冒？我話係啊係嗰啲啊，唔係但係咁樣嘅喎， 係都係差唔多。你答呢啲咁嘅撚樣，答得多都嫌生臭狐啦！我屌佢個老母！ 我咧唔係一個，係一日係幾廿個，都係呢啲，個個都喺咁問，所以你見我好攰啦，把聲好差啦。你用你話係又咁唔係咁，不如你屌我，我擘大個閪，你屌我啦，你屌我啦。喂，唔係喎，你要瞓上嚟，你屌我先喎，你同我賴喺住屎眼。唔得，你同我含啦。其實即係做雞冇分別，做醫生同做雞冇分別。 同我哋咧，老細問我哋咧工咧差唔撚多，老細成日問鳩我啊，九護士你呢日翻工得唔得？我話嗰日有啲嘢。啊咁樣嗰日翻工。 你放過我啦，其實我都係打份工啫。 啊、 你入到嚟做咩要攞彩攞撚到盡咧？仲要攞埋你條命。 咪有啲係咁嘅，呢、這個世界好撚多閪佬，講又難聽。 咁同埋咧，就而家好啲啦，做咗咁耐醫生咧，咁有啲人走入嚟。喂，呢、這個前幾日個醫生可唔撚得乜乜乜啦？咁啊，咁我話啊，咁啊，即係好似見招拆招好啲。最怕咧就係、是有啲有一個佢睇過我同學仲搞笑嘅。 係。 屌佢睇都唔撚得，阿婆嚟喎，唔撚得嘅，得乜乜？我嗌佢咁樣，佢又咁樣喎。係。咁我嗰次真係忍唔住啊，因為佢你第一你喺我面前講人哋嘅不是。其實我好撚真嗱，我做醫生有個原則，大家同行啊互相尊重，我唔會我唔會有啲狗閪啊，啲狗閪醫生咁，即人哋都唔會乜嘢，佢已經係喺度數人哋不是。 唔係嗰啲人唔係嗰啲唔係醫生，嗰啲係商人。你明白？ 政府係咁。 呢個世界出嚟嗰啲係從商，唔係從醫。 有啲政府嘅急症室醫生都係咁啊！哇，呢個醫生可以咁樣唔得㗎，其實咧可以告佢㗎，即係啲係咁撚樣喎。 唔 係嘛？係咁撚 樣。咁撚屌閪。 係啦，嗰啲病人聽埋埋啦，咁俾人慫恿，因為啲唔係無知㗎嘛，咁咪會翻嚟嘈你咯。嗱，試過咧就呢個八婆咧就講我同學嘅不是啦，咁我第一時間我話。阿婆，人哋同你無仇無怨，唔通害你十鳩幾年咩？即係十於九十。第二樣嘢，人哋唔係落你降頭嚟醫你啊！你做乜咁撚嘢？咪屌佢咯！我心諗我 有冇臨屎啊？你嗰度 佢唔撚出聲，我咪話我都係打工嘅啫，我亦都唔想你翻嚟再睇。反正我睇完你，你同第二個一樣可以講呢番説話。 啱。 呢啲咁嘅閪人咧，話俾你日日都見我，日日都屌嘅。係啊，我所以其實就我見人就屌㗎，今日即係心情唔好，我見人就潤，見人就屌㗎。 我話俾你聽，我想屌三個人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《明報周刊》咁咧，《明報周刊》有三個人咧都係醫師嚟嘅，有一個啱啱教完你書嗰個廢人咧，講廢嗰歐乜鬼嘢啊？ 哦，嗰、那個阿莫。 莫醫生， 莫探員， 莫探員第一個，第二個就曾凡光，第三個就是那個女心理臨床心理學家， 告 鳩我，我告訴大家聽，我期期都買這個東這個明報周刊看， 東方是 吧？不是明報周刊， 現在明報了， 我告訴你，明報周刊，那份要好笑的，莫醫生就說嗱，呢句已經係大話嚟㗎啦！我咧間唔中就只係做一兩件好事，平時個生活就好少，都係同病人同哭同笑同上落。我心諗你個柒頭皮會做呢啲嘢，屌你！ 人哋嘅修行高，可能個心腸好咧。 呢啲直係大話之中嘅大話啦！ 我做咗咁多年，好坦白講啊，唉，有時大家同班同學都大家喺度互屌，屌咩啊？屌病人啦，見親就屌。 啱啦，你睇下牛醫生知啦。 嗱，呢啲就真係話俾你聽，你唔可以，我真係做唔到喺人哋面前。 扮嘅啫，屌你，佢唔系坚嘅大佬啊！阿莫探员系流嘅，莫医生， 生，第二个系曾凡光。曾凡光写嗰啲嘢，我话俾大家听，我细个睇最多噶啦，喺边度睇到呢？今夜晚报咯。上期又写过阿妈同个仔，之后又话写过秘书同老细，之后唔系又写过阿爷老孙。我屌你老味，你同写咸故有乜两嘢分别？不如我写。 你 系 攞阿九护士，系要稿费，要生存，要生活噶。你下下咁样屌病人。从呢个大众嘅主流有出入，你就唔啱噶啦。 哇！你讲呢句啱啦，同大众主流有出入。 我哋 喂，我而家唔系需要睇咸股啊，大佬。 呢个社会永远系少数服从多数。第一呢个规律已经系错，但系由细到大我哋俾人灌输，做乜嘢要服从多数？做乜嘢要服从大众嘅主流？我哋读嘅书睇嘅嘢要服从大众嘅口味。我哋由细到大受社会嘅统治，从大众嘅共同口味。我哋要交税，因为大众要交税。我哋點解？ 牛醫生， 我哋點解要進行一夫一妻制？因為社會係認同一夫一 妻制。唔係啊，何鴻燊唔認同啊，何鴻燊一夫多妻制啊！你屌下佢啦！ 你講啊， 何鴻燊一夫多妻制啊，大佬。 講大眾嘅主流，咁呢個世界當然有少。 喂，佢仲唔係主流？日日《東方日報》《蘋果周刊》嗰啲有曬佢，佢係大眾主流啊！ 仲有錢啊嘛，所以我同 呢個唔係大眾主流咯，有錢 有。所以我同你就係呢、這個異見分子啦。 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，曾凡光莫医生同埋嗰个女嘅心理学家写啲嘢，完全一个唔现实嘅平台，唔现实嘅时空，直情系超时空啊！ 你吹啊！ 嘅平台上面写啲唔现实所发生嘅嘢，佢嗰啲嘢，屌你老尾，完全系老卵作啊！屌佢个老母！ 由细到大，医生喺病人嘅心目中系咩啊？是一個濟世為懷和一個人心人術的人嚟噶嘛，佢唔會滿口粗口屌鳩病人噶嘛。 怪唔之得而家香港啲人個教育程度去到咁啦，個教育水平。 唔係呢個醫生嘅問題啫嘛。 我想同大家講。 哇咩嚟㗎？醫生咁嘅？ 前幾日我睇報紙。 醫生屙尿嘅咩？食飯嘅咩？ 醫生。 醫生著白色白馬王子嚟㗎嘛？咁撚醜樣嘅，佢老尾係佢老母做錯咩事？哇！醫生咁嘅。 唔係你嗰個軟件大俠啊！我想同大家講， 遠邊大俠就話説有一次我上堂，就見到呢個醫生咧個樣好多細粒嘅，咁咧條西褲扯到心口。 唔係人哋細粒同西褲扯上身，嗰啲造型嚟嘅啫。 我而家形容緊佢咧，咁話説佢走去鯊魚口度屙完尿咧，佢又點咧？因為佢已經趌高咗只腳，佢攞條嗰條樽係咁上下揈揈，跟啲尿出嚟。咁佢樣就好撚灰鞋，好撚得意嘅，咁我咪叫佢做遠邊大俠。 唔係你應該同佢講，喂哥仔，你係咪做整容科啊？你條嘢咁有銀色， 佢條嘢屙完 咁犀利嘅，揈咁耐嗰 條嘢屙完尿都好撚 假嘅， 好撚長 嘅，假嘅，屌你可能人哋搏落去啫。唔係我想講嘅，咁咧前幾日我睇報紙。話說咧，你就話醫生嘅形象亦都係咁。嗱，神父嘅形象應該點呢？神父嘅形象 屌細路仔 啱啦，屌你老味，你睇下美國啊！我話俾你聽，教徒嘅形象應該點啊？呢、這個世界有一個人非常之信教， 神父都係其實要有性嘅需要㗎。 不過唔係要搞啲細路仔大佬。 咁佢嘅性取向有問題啫。 唔係咁，好多神父都搞細路仔喎，而家係咪佢聖父？即係聖經係最 嗱，其實你可能聖經醫生所以要搞細路咧。 聖經最後嘅鹽，我哋冇咁嘅神嘅力量去睇到，但係神父有。佢最後嗰樣一揭開就係、是、嗱，請世人專搞細路仔屌屎忽，但我哋揭開唔到乜嘢，因為我未到咁嘅道行。仲有一樣嘢我想講嘅， 嗱， 呢個世界上有一個教徒非常之虔誠嘅， 護士講啊， 非常 之基督教徒要追殺殺佢啊， 非常之虔誠嘅教徒係邊個咧？嗰、那個就係布殊，布殊有。老布殊到而家都系一个非常之虔诚教徒，但系我哋亦都揭开唔到圣经最后嗰页。你哋要轰炸伊拉克，杀捻晒啲平民。神嗰个世人，我屌你老母啦！放菠萝集速弹，美军去强奸，我屌佢老母！化喺越战死几捻多人啊？波斯湾战争死几捻多人啊？屌你老母嗰、那个南斯拉夫死幾撚多人啊！ 所以再一次證明，其實好多嘢，大家唔好睇嘢真係咁簡單，唔係以為神聖嘅人一定係做神嘅嘢。 仲有一樣嘢，我想同大家 救人嘅嘢噶。 神聖咧，邊個神聖呢？最神聖嘅就係嗰個希特拉。希特拉第一，希特拉食齋，希特拉非常之咁唔迷信嘅。希特拉非常之理智嘅做嘢， 但系佢嘅行為係 佢嘅行為好理智嘅，屌你老母殺你西人嘅人，屌你老母幾撚理智啊！佢目標 超清晰，屌你老尾系！我话俾大家听啊，你唔好谂住嗰个形象制造嗰个形象啲嘢先得噶。呢个世界而家变得好快噶啦，我哋两个男仔做嗰啲嘢先系正常啊！ 可能大家有时谂嘢太过完美，太过美好，样嘢都系要心目中嗰一套咯。 咧，所以我哋嘅节目咪有生存空间咯。 系啊，所以即系大家。大家要明白社會是不會 社會不是這樣的， 我們其實在完美之中是做回一些事，有回自己的， 我們就完美了。你看阿曾醫生、阿莫醫生和那個心理學家寫的東西，你以為啊醫生真的這樣，你不信啊入青山醫院見阿曾醫生的，你不信啊入到醫院見阿莫醫生的。 他經常罵 他都被人家發瘋，屌你老闆整個迷魂鎖你看看我告诉你，我们那里有些病人看曾医生一年才见他一镬，那么快才得人看你。 要医要是一个人呢，其实要去到得到自己的满足呢，其实是某一方面的，但其实很多方面的不满足的。啲人一定 佢得糧咪唔滿足咯，唔係佢做乜寫稿啊？ 佢知其一啦，咁第二樣嘢就係佢咪喺寫作嘅裏面得到滿足，得到 唔係我講佢呢樣嘢先唔滿足啊！好似滿足我哋咪滿足咯。嗱，第一我哋冇錢收，個個禮拜有節目聽， 但係佢係一個成功嘅大話者嚟嘅。寫多成功的人都是一個大話者，我們的董特首、曾蔭特首和布殊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很大的， 那些直接賊你都布殊、 所以是的，你說拉登那些不是恐怖 分子，拉登那些直接是偉人、我告訴你，我哋第日屋企應該擺個拉登神像喺度拜啦，我屌佢個老母！ 唔好咁激動住，不過人係某程度上都要講大話。如果人唔喺你面前講大話，點娶到佢呢？如果你喺你老母面前唔講大話，你老母點送人你？ 我話俾你聽，如果喺先生面前唔講大話，我生存唔到今時今日。 係啦，如果先生唔喺你面前講大話，佢邊度做到咁多年？ 佢亦都生存唔到今時今日啦。 係啊，如果催眠仔唔講大話，佢點會催眠到人？醫生唔講大話，點會有病人呢？ 我話俾你聽，最大話嗰個咪聽特首啦。 大話有陣時要聽，但係有陣時唔好全部聽， 因為佢全部都係大話嚟噶嘛。我話俾你聽，邊個講大話講得最金，亦都今日俾人打陳水扁啊！我話俾你聽，今日陳水扁俾人拉咗話出嚟。 阿扁就因為講到 話噶，陳水扁應該判處死刑咯，死咗半個鐘頭。 佢講大話唔叻，所以咧就講到啲嘢，即係有時唔湯唔水咁咪穿曬崩。 佢老婆其實識行嘅，短跑高手嚟啊！嗰張輪椅假嘅，屌你老味 係。所以呢個世界咧根本有一個夢嚟嘅啫。 我話俾大家聽啊，呢個世界最唔講大話就我同牛醫生啦，屌你！ 大家 我哋冇錢收。亦都肯講真話，曾排光收錢都講假話啊！屌你，你俾啲假，你俾真錢佢，佢俾假嘢你，屌你老味，佢仲唔係騙徒？ 唔好再針對佢啦，其實佢好多人都針對緊佢， 係咩？ 係好多人唔好再針對，我覺得佢都好慘嘅。 邊個針對佢？ 好多同事都成日都睇唔起佢嘅。 唔係啊，佢個人幾肥美啊！ 咁啊， 唔係嗱，一樣我非常之尊敬曾排光嘅，就係起碼佢同任何同事都打招呼。 但 呢 個 係呢個係我非常之尊敬佢。 佢係一個幾好人嚟嘅。 我哋嗰度有個醫生，邊個唔講咧？因為我哋好多人聽，一講嘅係咁嘅。咁嗰個醫生咧叫 佢有咩做咧？不如唔好講佢做乜啦。 S K 啊叫做。係， 佢成日對人哋唔係好彩。 唔係，佢咧就五尺高到啦，但係個頭咧唔知點解45度角向上望。 我唔緊要㗎， 我想介紹佢睇下嗰個骨科醫生睇一條頸啦，第一。第二就佢態度啦，我話俾你聽，喺街撞到佢，你淨係想打爆佢嘴。 呢、這個世界咧行路咧，我想講有三種人。係， 佢45度角向上望， 有一種人就係你45度角向上，佢唔睬人啦。有一種人就係平望嘅。 系， 咁第三種人就係好似我平時行路，耷係向下45度角，咁咪避開曬所有嘢睇唔到咯。 唔係，但係阿 SK 佢一樣嘢衰嘛，有受教育就冇教養， 唔緊要嘅， 有用有讀書就冇用個腦去思考， 唔緊要嘅，因為呢、這個佢仍然係生存得好美好嘅，因為佢有錢。 呢樣嘢係佢最好啦，但係屌你老味，你應該屌佢老母啦。 冇，所以好多人喺工作上面得唔到滿足，有好多時就係咁，就係、是、所以會喺其他方面用佢空閒時間得到滿足。 唔係佢空閒時間咪45度角向上望咯，我懷疑佢呢個動作練得好撚耐㗎啦。 條頸仔有事咧。 係咩？但我一嘢攰耐就先，屌你老媽真 係一嘢攰耐。所以就我想講下，我講下鎖匙講到你講呢啲嘢，就係啲病人而家對啲醫生嘅態度。人其實本身已經係太過虛偽，睇得大話，所以就算佢去到邊一度都繼續保持個大話，就好麻煩嘅。就基本上人同人之間根本上係好遠嘅距離， 同埋我哋個距離遠係啱。第一，第二樣嘢我哋講咧大話亦都啱。我哋都成日教人講大話，但你唔好人哋真錢你講大話。 講大話講太多有陣時咧，佢自己做唔翻佢自己佢要做嘅嘢。譬如好簡單社工，佢成日講大話講得太多，都唔係真係幫人，佢真係保護自己。做醫生有陣時係保護自己，做病人又係講大話講得太多，結果就係、是。攞著數，唔係對，即係唔係做一個病人嘅責任，佢已經變咗一個唔係病人，變一個大壞人。咁所以咪社會咪亂七八糟咯。嗰、那個統治者又係講大話，做人又係講大話。阿媽就同個仔講大話，做多啲功課。 唔係個媽最大話咩咧？你讀多啲書，第日就會好啲。 阿仔最慘就係講嗰句就係、是、阿媽，我會努力讀書，點知又唔係讀書，咁咪大家鬥大話。 唔係我哋讀得，我哋好多朋友讀好多書，到頭來都唔係好啲啊。 昨晚我看阿蔡蘭有個節目咧，係啊，就係講有個第幾代傳人嘅啲食肆咧， 食肆啊，佢真係食得屎啊！ 有個女仔咧就係話我喺銀行做讀埋碩士噶啦，咁但係 食屎咯， 但係結果咪翻阿媽幫手。 阿媽買咩㗎？ 唔係，佢就係話講啱。其實你與其有得俾你揀，嘅翻屋企承繼家族生意，唔會再去做食肆，因為冇錢賺啊嘛。 啱啊！ 即係我想講翻呢樣嘢就係話，而家個社會其實講到尾都係 困難 啦，大家都互相講大話。 同埋唔好聽咁多大話，大家用個腦去思考一下啦。屌，即係人哋講咩嘢，你信一成好啦，信多成都能撲街嘅， 係嘛？ 是真的，尤其啲政客講嘢，就嚟選舉啦，千祈唔好信咗撲街。我哋當年就係信錯一個撚樣，那個撚樣姓鄭叫驚漢。 佢而家唔知做乜啦，好 個撚樣，你冇出街咯，個撚樣出街被人打，點會老母閪？ 佢要冇做某啲嘢保護自己嘅。 佢最而家做咩保護自己咧？佢做架防彈車就保護到自己啦，而家。你做個保護罩保護到自己。啊！我哋今日錄嘅時候都係咁多啦， 好啊！希望大家 俾多啲意見， 同埋講多啲大話， 講多啲真嘢唔怕嘅，其實 冇錯，我哋咁 唔係啊，好似阿加士伯嘅加士伯講得好啊！ 我好中意加士伯講，因為嗱，我當加士伯真係一個老友，即係 真係俾得好啱啦，有咩問題啫？ 大家冇問題啊！ 大家唔好針對佢，不過你可以屌鳩佢。你可以屌鳩佢， 真係去玩鳩緊佢。 但係你要對， 你係玩嘢。 但係你就唔好整死佢。 你同玩嘢冇乜分別啊，細佬。 社會嘅形勢而家係咁。 喂，咁我哋今集就咁多，拜拜。